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由中国通号研发的全球首套时速350公里高铁自动驾驶系统顺利完成实验室测试，标志着我国高铁的自动驾驶时代即将到来。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正式开通，5月7号到5月31号为幼升小、小升初统一的入学信息采集时间。9号将有木星冲日天象，届时木星距离地球最近也最明亮，是观测木星的最佳时机。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近日宣布，其理事会已批准2个意向成员加入，成员总数增至86个，这一轮包括域内成员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域外成员肯尼亚。据欧联通讯社报道，日前欧盟议会正式批准了禁止使用危及蜜蜂安全的杀虫剂法案，该法案同时受到了欧盟各成员国的支持。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资讯，画我眼中所见驴霜绘画艺术展交流活动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东展览厅举行，为观众呈现出多元立体的艺术理念和艺术追求。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而设置的2集电视纪录片《不朽的马克思》分别于3号、4号晚上8点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昆曲艺工著名作家白先勇获颁特殊贡献奖。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969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 所以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混合他的冲动他的寂寞，不计较后果。 你有100万个有漏洞，快说话说话以后最赤裸，事后爱不爱我理不理我，欢喜这结果。 你说我要结果，中间不必停留，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 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 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场合混合他的冲动他的寂寞，不计较后果。 你有100万个有漏洞，快说话说话以后最失落，事后爱不爱我理不理我，欢喜这结果、 yeah、你说我要结果，中间不必停留，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 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感觉有点伤心有点触动，别怕万出界，长安随便别人的方便，别安全一万方便面， 就别去旅程，别有去旅不记得的人半空坠，那是非非都是是非。 在就要你说我要寄托，就见过你停留，你说我要一整套再来过，难得你的都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 我们刚刚听到是来自于831乐团，他们邀请到了郑秀文共同来改编，重新翻唱了《眉飞色舞》这首经典的歌曲，变身为《眉飞色舞 Plus》。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969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珂。很多时候我们读书看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获得在那一段时间里最大的精神享受。在你的读书生涯里，有没有一本书是你忍不住一口气甚至通宵读完的？你可以微信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969粉丝群。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简单最浪漫。 为我盖好了被子，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 You're my love， 你不用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地址只要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体贴比喻太多的，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Yes, I do. 大家曾说 Yes, I do. 却会记录在我们的回忆，没有什么事看看都心急。一个我快乐，我也能快乐一辈子。我为你戴上我已经戴的戒指，你为我买的鞋子，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You're my love， 你不用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体贴比喻太多了，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大家早说 Yes I do。我们都是一对白发老人家，还记得孩子的爸爸妈妈。只看一辈子，我们只是路人甲，但是我们的爱情也足够我们自夸。不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 Yes I do， 不用多说，体贴比喻太多了，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一直这样才说 I do。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Baby， 当我爱着你，不要再多话题，不去所有复杂情节，别那紧张，听着我爱你，听着我爱你 ，Sweetie Pie。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对于现代人来说，拥有一个长假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恋人之间自己所向往的旅程目的地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会选择分开旅行吗？刘若英在这首歌当中选择了巴黎，而黄立行则选择了加州，被吸引的目标完全的不一样。虽然非常的亲密，但还是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这样的一种恋人之间平衡的方式是你所喜欢的吗？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陈世安，好爱好散。 双人床单傻得震荡，地久天长，谁道又撑过多少别来无恙，坚强不过是更加会隐藏。受伤久了学会自我微笑旁观，深爱输给习惯温馨的纠缠，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结合多年回忆仍难还，假如够浪漫与爱不爱无关，分手就不必勉强伤感。扯住对方痛就两难，难舍也总被时间拖着走散，说穿了不过人怕孤单，再幸福也都要归还。理性和世界争抢往最远方，天空越宽心越迷惘，为一间楼房不顾健康的忙，相爱的人多久没说晚安，受了伤受了学会自我微笑旁观，深爱输给习惯温馨的纠缠，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结越多年回忆越难还，假如够浪漫与爱不爱无关，分手就不必勉强伤感，为什么扯住对方痛着两难，难舍也就不难，问谁都刚开上用尽的夜晚，那怀里真的有些温暖，你再狠也不能把过去倒转，感动的会感染或者到腐烂，这一生多少也过了